第八课，他们的选择。对话。 卢雅，来公园散步吗？ 丽华，好久不见，我在图书馆坐太久了，出来走一走。 最近在忙什么？论文写完了吗？ 论文写得差不多了，你呢？在忙什么？ 我姐姐上个月生了个儿子，有时候我会去帮她照顾一下孩子。 恭喜恭喜，那么你当阿姨咯？ 是啊，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快就当阿姨了。 对了，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但是又不好意思问。 有话直说吧，反正我们那么熟了，就算你说错了，我也不会生气的。 我常来公园散步，不只看过一次娃娃推车里坐着的并不是小孩，而是一只狗。台湾人疯了吗？ 哈哈哈，那是因为现在不少台湾人觉得养孩子又花钱又辛苦，结了婚不生小孩的人就会考虑养宠物代替小孩。至于不婚的人，因为独自一人生活，难免会觉得孤单寂寞，因此就想养宠物陪伴。你常看到狗坐娃娃车的事就不足为奇了。 养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当然远远超过养一只狗，但是你们不是有传宗接代的观念吗？ 年轻的一代不愿意像父母一样被婚姻及家庭束缚，更喜欢追求自由，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老一辈的人倒是还有这种观念。 难道政府没有推行什么政策来鼓励生育吗？ 虽然政府提出了一些补助生育的政策，但是一般人还是觉得补助的不够，所以宁可选择不生孩子。 那么台湾以后会不会到处都只看得到老人呢？ 很多夫妇就算愿意生孩子，大多数也只生一个。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或独生女。 中国以前施行一胎化政策，大部分的家庭也只有一个孩子。 是啊，结果很多父母都把孩子宠坏了。孩子少对很多职业的影响也很大，像老师、妇产科医生等。 难怪我的朋友最近失业了，他本来在补习班教英文，可是老板告诉他，最近学生越来越少，所以不得不结束营业。这下子他得另外再找工作了。 生词一。 一，王丽华。二，卢雅。三，论文。四，反正。五，不止。六，哈。七，代替。八，独自。九，难免。十，费用。十一，观念。十二，带。十三，婚姻。十四，束缚。十五，追求。十六，道士。十七，推行。十八，生育。十九，补助。二十，老人。二十一，夫妇。二十二，独生子。二十三，宠。二十四，职业。二十五，妇产科。 26失业。27补习班。28不可思议。29有话直说。30娃娃推车。31不足为奇。32远远。33传宗接代。34无拘无束。35老一辈。36一胎化政策。37这下子。 短文：不婚不生的家庭现象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台湾已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。越来越多的人不结婚，他们觉得宁缺毋滥，只要合不来就分手。结了婚的人动不动就离婚，哪里会考虑生儿育女这件事呢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学历越高者，生育的孩子越少，结婚年龄和生育的年龄也较大。不婚不生也使不少行业受到重大影响，不少幼稚园及学校都因为招生困难，只好不断的减班。没想到台湾人这种不婚不生的现象居然也影响到了白如玉。昨天补习班的林老板告诉他，补习班将营业到这个月底，因为少子化的关系，这几年很多连锁的儿童美语补习班都倒闭了，更何况他这个小补习班呢？除了补习班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以外，林老板更担心的是台湾的未来。年轻人看不到远景，只想过着独善其身的生活，社会上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加入，经济的发展更是停滞不前。人口老化也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。目前政府针对少子化提出的办法，包括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，从未婚生子减税、延长产假、改善托育环境，到第三胎每个月可领3000元，直到孩子成年等。要鼓励生育，给钱并不是一个好办法，除非政府能针对整体环境来改善，否则妇女还是不会有生育的意愿。以前祖父母能帮忙照顾孙子孙女，但是现代人晚婚晚生育，同时要照顾老一代和新一代，要负担的责任更重，因此就更不愿意生育了。政府虽然提出了不少政策，但是实现这些政策的预算常需要几十亿元，对国家财政是另一项沉重的负担。政府如何有效改善台湾妇女生育的环境，正考验着政府的智慧。 生词二： 一、乙；二、生育率；三、离婚；四、年龄；五、教；六、史；七、行业；八、重大；九、幼稚园；十、招生；十一、减班；十二、将；十三、少子化；十四、连锁；十五、儿童；十六、美语； 十七，倒闭。十八，何况。十九，无法。二十，未来。二十一，远景。二十二，足够。二十三，加入。二十四，老化。二十五，针对。二十六，像。二十七，措施。二十八，减税。二十九，延长。三十，产假。三十一，托育。三十二，胎。三十三，领。三十四，圆。三十五，成年。三十六，除非。三十七，整体。三十八，否则。三十九，妇女。四十，意愿。四十一，祖父母。四十二，孙女。四十三，重。四十四，预算。四十五，财政。四十六，沉重。四十七，有效。四十八，正。四十九，考验。五十，智慧。五十一，之一。五十二，宁缺毋滥。五十三，合不来。五十四，生儿育女。五十五，独善其身。五十六，停滞不前。